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是我们在神的爱中得到从天上来的福气，我们也在神的家中得到神借着弟兄姊妹那一种爱，所以我们这一生都是蒙福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蒙福的一生，因为我们这一生神定义要让我们每一个人信靠神的他的儿女蒙福。那神那一个蒙福已经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都在那里描述，但是有一本书有一卷诗篇在那里把我们整个人生的那一个蒙福的旅程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诗篇23篇啊，诗篇23篇好像是在诗篇里面的一个精华，诗篇里面的一个珍宝。作为基督徒的话，哦，我们不但知道我们会读，而且这一篇诗篇我们可以背啊，而且它成为我们这一生蒙福的一个确据，成为我们一生走天路的一个力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如果你可以背的话，你可以闭上眼睛把它背出来啊，好不好？哈利路亚，来，我们一起来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将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拆到这个地上，挂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不但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他成为那复活的耶稣，复活的神，以致给我们也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蒙福的蓝图，这是一个蒙福的一生。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来看诗篇23篇的时候，智慧启示的灵就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啊，亲自向我们说话，圣灵呢来启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诗篇23篇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诗歌啊，这是讲到我们一个蒙福的蓝图。神好像在我们人生的道路这一生的旅程当中，神给我们画了一个图画。那曾经有一次呢，举办了一个诗篇的那个朗读会啊，哦，很多诗篇非常的优美，那很多的人去参加朗读会的都选了诗篇23篇。那有一个学生，年轻的学生，那是一个名牌大学，他学的就是广播学习，哦，广播学的，他的声音非常的漂亮，哦，而且带着，哦，有一点那个英国的 British accent， 就是英国的英文，哇，真的读这篇诗篇的话非常非常的优美。他给我们带到一个图画当中，好像把我们领到了这一个蓝图当中。哦，在这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而且他领我到那青草地，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那安息的水边，你想一下这一个图画是不是非常的美丽？好像你如果去过那些草原，那里有湖，那里有水，非常的漂亮。好，那耶和华把我喂养， 而且耶和华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他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哈利路亚，这一条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就好像你看到这里的图画一样，神要带领我们，神带领我们。哈利路亚，真的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他要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地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神你与我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你用膏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怎么样可以有恩惠有慈爱随着我，而且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神的殿中领受他的恩惠，领受他的慈爱。哈利路亚，这一篇诗篇当年轻人读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优美，把我们带入这一个光景，这个优美的图画当中，掌声响起。哈利路亚，真的很漂亮。然后呢，有一个年长的，头发已经花白，他坐在一个轮椅上面被推了出来，他也在众人的面前，他也在那里朗诵诗篇二十三篇。当他在朗诵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从他的里面，从他的生命的生命里面发出了让听的人有一个共鸣，好像就看到这一位长者他一生的年乐，神怎么样让他带过从青草地，从神的供应，从经过一些苦难，到神带领他去到一个高处，让神高他，让他的福杯满溢，以至于他一生都有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的慈爱随着他，他一生就住在神的殿中，与神那亲密的关系。当他这样朗诵完以后，全场非常的激动，都起立在那里拍手，为这一个年长的，为这一个好像已经坐在轮椅上面，就好像没有气力的，但是他心中所发出的那一个力量，那一个能力，那一个感动，让全场热烈的掌声，因为神的爱一直伴随了他一生。我相信诗篇二十三篇，也就是今天在中国新年开始的时候，神要给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诗歌，这将成为你的诗歌，这将成为我的故事，这个要成为丰收的故事，就好像在这里一样，我们在一个稻田中间看到一个生命的丰收，在这个教会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工作的场所，以至于神的殿，神的荣耀可以透过你彰显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要不要，这就是一个蒙福的蓝图，这一个蒙福的蓝图从我们的神开始，他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牧者？你有没有那一个神成为你的带领，成为你的供应，成为你的牧者，成为你一生所跟随的一个牧人？他是谁？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就是 I am， 他就说我是，就是那我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医治，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的带领，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神因为他爱我们， 爱我们这一位牧者，就是耶稣。耶稣讲到这一个牧者，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我成为那羊群，成为你们的牧者，我要让你的生命不但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而且那一个生命可以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好牧者，爱到我们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拯救，我们的罪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天父在以赛亚书53章讲到，父神定义将他压伤，他受受的鞭伤可以让你我得到医治，他受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到平安。这就是一个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而死。但不单是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也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在希伯来书13章里面讲到，但愿赐平安的神，那天父，那上帝，那凭永远之血是群羊，就是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个大牧人耶稣基督，神将他从死里复活。他不但死，但是他死里复活，带着一个复活的能力，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疾病，战胜了黑暗。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当我们相信他以后，也放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复活的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不但是好牧人，他也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也是我们的首席的牧人，就是牧长。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当那牧长就是那首席牧人 Chief Shepherd， 那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得那永不忏悔的荣耀冠冕。他还要来，这里讲到耶稣去了，他还要来，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盼望，耶稣还要回来，我们要得到那天上的荣耀的冠冕，当他回来的时候。所以他是好牧人，他是大牧人，他是首席的牧人，他是我们的神。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他说因为神有那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还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该死的，因为我们犯了罪，生来就是败坏的。但是我们今天相信了神，相信了耶稣基督，可以跟基督一起活过来。不但我们可以活过来，得到这一个复活的生命，他叫我们同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一同坐在天上作王。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命，他给我们的一个福分，他给我们的一个要蒙福的人生。因为神将那极丰富的恩典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神向我们赐恩赐，甚至爱，要将这个世代看到有一群人就是他的儿女，有一群人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好牧人，成为他的大牧人，成为他首席的牧人。我们就这样凭着这样一个信心，神那得救的恩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爱我们，他复活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极大的爱，而且我们是有盼望的，耶稣还要来，我们要在空中与耶稣相遇。这个就是我们的牧者，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 当我们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以至于我们不再缺乏。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缺乏。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因为我觉得我缺乏。我在考虑我将来的婚姻，我将来的小孩，我将来的家庭，我不能生活在一个好像还是贫穷的地方。但是很久以前，现在国内非常的那个经济非常的好，所以我就定义说，哇，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哦，地上都有金子啊，哦，没有金子可能跑过去，银子也有啊，所以我就需要去那里去找，可能我就没有缺乏了。我也很用功。哦，居然有一个美国的学校给我一个全额的奖学金。我到学校的时候，他每个星期 every two weeks 每隔一个星期给我一张 check。 那我去问他啊 Chairman， 我要不要做些事啊？啊，我来帮些忙啊，我做一个 I 或者 TA 都可以啊，至少要帮些忙嘛。他说你不需要做 anything。 哦，这个放是那个 stay fund， 啊，那个政府那个供应的哦，你只要好好念书就好了。哦，哪有这么好的事？哦，真的好像让我不缺乏一样哦。但是某一天你发现，哇，原来我从学校一出来，哇，这个地上没有银子嘛，这地上没有金子啊，哇，我这个上班也是蛮累的，哦，赚的钱也不多嘛，哦，好像感到缺乏一样。但是有一天，当我碰见耶稣的时候，碰见那一个好牧人，那一个大牧人，那一个牧长的时候，神的恩典，神那些丰富的怜悯就降临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感到我不再缺乏，因为生命被改变，因为神家那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一个复活的能力，那一个不再定睛在这个地上，而要定睛在那天上的那一个荣耀的时候，我就不觉得缺乏。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你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我不是缺乏，就是 I lack nothing， 我不再缺乏 ，I shall want。No more，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满足，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的生命，他将我带到一个恩典当中，那就是进入到一个神的恩典当中。这个就是你我，当耶稣基督将你从那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把你放在那青草地上，他使我仰卧在青草地上，而且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图画，好像你进入那伊甸园一样，好像那进入在地上的天堂一样，因为那里有青草，因为那里有水，那里有供应，神的供应借着他的话语，就好像这本圣经一样，当你打开的时候，当你打开的时候，这就好像一个草地的，这个上面就是那青草，那这个青草就成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成为那玛纳，成为那灵粮，以至于我不再缺乏，以至于我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神的供应就在这个上面，神的供应就显现在这一个青草地上。羊呢，你就去吃。你怎么样躺卧在一个草地上？当一个牧羊人是一个好牧羊人的时候，一个大牧羊好牧羊人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喂羊，他让那个羊带到一个好的青草的地方，让你知道羊平时都在那里站在走来走去，还要吃，只有等他吃饱喝足的时候，他才会躺卧下来，因为他得到了满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躺卧下来？躺卧在神的话语的里面，躺卧在圣灵的里面，那一个水，那一个可安息的水，那一个水就是耶稣所说的，你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干， 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但是你喝了我的生命的活水，你就不再干了，就不再干了。所以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安息，可以躺卧在这一个青草地上。你知道吗？那个羊是一个非常 sensitive 的动物，它很神经质的啊，就像我一样很会神经质的哦。如果你把它带到一个流动非常快的这样一个泉水或者河边的时候，它不敢去喝的，它不敢去喝，因为这个水太急了，哦，那个水流得太快了，哦，没有办法，它胆子非常的小，它胆胆兢兢不敢去接触它。但是牧羊人知道怎么样让那个羊吃到那一个水，他要去把那个水用石头给拦住，这一边拦住，那一边拦住，这个水就变成一个 still water， 就是静水，就是叫安静的水边，就是很安息的，以至于羊就可以过去，可以来喝，可以来吃，直到喝饱为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的经历，这个就是我的经历。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但是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你在一个可安息的水边来与他亲近，与他接触，来领受这一个圣灵。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他可能就像一个 still water， 让你慢慢的饮用，让你饮用圣灵，那耶稣那活水在你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要向你来启示，不再是一个口草的话语，而要成为你生命的依靠，成为一个 rhema， 成为一个活的神给你的动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有没有很美？这有很美。但是你知道，当我一样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就像那婴孩一样在那里吃奶，永远也不能吃奶啊。哦，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跟我说啊，她说哇，哎，你那个小时候啊，她说小时候那个都不会讲话，我很着急啊，我就把你常常要带去那个儿童医院，这一家那一家，反正所有的儿童科都去看，看看你的声带有没有问题啊。哦，他们说都没问题啊，但是有都不讲话，也不会喊妈妈，也不会喊爸爸，哦，连姐姐都不会喊。哦，真的好着急啊。但是某一天会讲话了，而且现在讲话太啰嗦。哦，你家里的小孩呀，哇，小时候真的是看他睡觉的时候真的很优美啊。哦，我的女儿小时候躺在那里，我抱在怀里，哦，真的很漂亮，人家如果说她不漂亮，我要跟她干上的。哦，这样躺，哦，小孩子一天可以睡13、14、15个小时，很美，你看她脸真的好美。但是这一个小孩子如果已经是午睡了，还躺在那里不起来的话，你有没有着急啊？有啊，有着急啊，要起来，要起来走路啦。你的肌肉要应该，哎，什么时候应该要成长，对不对？腿要有力量了，哦，要说话了。这就是讲到神在这个青草地上，当我们得到满足，得到饱足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就是说，那我们原来的我要被改变，那幼小的我要得到成长，而且要我们起来，跟他一起来行走。你知道吗？那个羊啊，如果你去问那个牧羊人的话，你给羊一个评价，那个牧羊人一定第一说，第一个评价，那个羊是很笨的。为什么说那个羊是很笨的？因为羊哦，它一不小心啊，绊一下，哦，或者怎么样，哦，它就绊倒，它就四脚朝天，而且它四脚朝天以后，它也不知道翻一个身。翻过来站起来，对不对？再继续躺卧或者怎么样啊？他不会一直要到 牧羊人去到那里，把他这样搬一下，把他搬过来，搬搬山。他是很笨的一个一种动物。哎，这就是不是你跟我，我也是常常一样啊。哦，当我在教会里面啊，哦，过去听到这个牧师你在上面讲到，你明明今天就是对着我在讲嘛，是不是啊？我真的是很生气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一个事情，是不是我太太跟我牧师有通报了一下，所以我就不赏快他了。后来回家我就四脚朝天了，我就不理他了，对不对？你知道不理他慢慢怎么样，这个羊不理不动，羊需要水啊，你不打喝水的话他就干掉了。哦，在以色列非常枯干掉就死掉了啦。我们也常常这样，我生气了，我罢工了，哦，我不要跟你啰嗦了，我就四脚朝天了。但是神兴起一个环境，牧者过来说，哎 baby 可以醒一下，翻过来啊，翻个身啊，这就是那灵魂要苏醒啊。弟兄姊妹，不但羊还很笨啊，还有一个评价啊，羊那个很那个固执，羊很固执的，哦，很自己觉得都是对的，而且自己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不愿意走动的。你知道羊啊，吃那个草啊，那个草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丰盛嘛，春天特别春天的时候，它是吃完以后，哇，它就在那里很舒服啊。然后他也不会说，哗哗哗，这边草不是很好，换一片地方嘛。哦，都是牧羊人供应，在这个大的院子里面。哦，他不但在那里吃，而且在那里拉。哦，慢慢这个地就被毁掉了，被糟蹋了。他也不知道，他还在那里还这样蛮得意的。一直到牧羊人起来说，哎，羊啊，你应该来起来行走了，应该换一个地方。不要老是待在那里啊，就像我们一样，好像哇，我十年前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十年前你看我多少的风光啊，但是呢今天怎么这么糟糕，哎，这边怎么都这么肮脏了。哦，神说起来，起来要走路，因为上帝说他要为自己的名啊引导我走义路啊，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要为自己的名字，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的，所以他说你只有借助我可以到天父那里，你只有借助耶稣基督可以进到那天上的那荣耀的恩典当中，所以他要为他自己的名字来引导我们起来走路，起来走路，这个就是羊的故事啊。所以那牧羊人就要带这个羊出去，当这带这个羊出去的时候，牧羊人心中有一个蓝图，牧羊人心中有一个目的地，这一个目的地在一个远方，这一个目的地是在一个高处，就像你看到的这一个 picture 一样，要进到那一个高处的地方，进到那一个高原的地方，那里有更好的一片草地，那里有更丰收的那一个供应在那里。但是你看看，哇，这些羊刚起来跟他走的时候，他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高处，这个 mountain top， 这个高处，这个高原的地方。第一个方法你怎么走？我就直接爬上去了，我就直接沿着这个陡峭的山崖这样爬上去了，哇，很好，很快就可以达到最高点。嚯，但是那些羊太急，那身体太弱了，哦，不小心就滑一跤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嘛。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进到那更高之处，就是你要沿着那一个山路，沿着那一个峡谷，沿着一个就是 valley， 慢慢的绕上去，然后你就绕到了那个山顶。你有没有开过15号从 Colorado 开到加州？有一段在 Colorado 就是这样，哇，这个 mountain 非常的高啊，哦，这个汽车开的时候就在那里盘盘盘，有时候就呼掉到下面，然后就跑上去，哦，然后又掉下去，再慢慢慢慢就乱过一个山头，然后慢慢又到一个更高的山头，然后就这样，哎，一直开，可能开到了 Utah， 啊，我是有开过几次啊，这个是很好的经历。如果你 没有开过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你下次来我家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山头，那个山头上面有一个 rock， 有一个磐石，这个磐石是最高点，你站在这个磐石上面的话，你可以四处一看的话，都在你的脚下，都在你的脚下，你可以看到，远的可以看到 LA downtown， 你也看到那个 Catalina Island， 然后Amy 的妹妹啊跟我说，你再踮一下脚就看到台湾了嘛，所以下次来我带你去，但是这有两条路可以上去，你要准备好，一条就是陡峭的路，这样直接的上去，我只爬过一次，我再也不敢爬第二次，另外一个就是绕着后面绕绕绕绕到那个最高点，就绕到了最高点。所以当我们的神那大牧人为我们画出这一个人生蒙福蓝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有一个 mountain top， 有一个高山，有一个高原，是你我要达到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一个高原，在诗篇23篇里面就给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经过那幽谷，经过那 valley， 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有一年我妈妈身体不好，我每天跟她打电话，我跟她读诗篇鼓励，跟她祷告，然后读到23篇的时候，她说哇这篇诗篇很好，但是儿子啊要经过死荫的幽谷，能不能把那句拿掉，好像蛮negative的哦。但是这个居然是在23篇神的这一个蓝图当中，是你我每一个人要必须行过的那一个幽谷，而是这一个幽谷被称为死荫的幽谷，好像是非常的恐惧。但是他在这里说，经过这样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这个被称为死荫的幽谷，英文叫什么？哦 ，Shadow of Death， 还不是 Death of Valley， Shadow of Death， the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 而不是 Valley of Death。只有一个人经过那死的因幽谷，就是死亡的因谷。就是耶稣基督，他先经过那死亡的阴谷，但是他第三天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弟兄姊妹，你说我家的狗很恐怖，会咬人，我家的狗你第一次来可能会怕它，但是那个狗的影子会不会咬你啊？狗的影子能咬你吗？不能。这只是一个影子啊，这是 shadow of death， 不是那一个 death。 所以神让我们经过在那里，在生活当中的难处，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不顺利，可能你要进到那手术房，可能你是坐在轮椅上面，那这是一个死因的诱惑。但是神那复活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不再害怕。圣经里面有365处讲到不害怕，你每天都可以向那害怕的东西，你所害怕的可能是你工作的不稳定，可能是你财务上面的那一个很大的需要，可能是人际的关系上面，你可以每天宣告说我不害怕，因为耶和华他要与我同在。虽然我经过这样的幽谷，但是我知道神要将我带到一个更高之处，到那一个高原。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目的地。经过这一个幽谷，神要带领我们上去。有一年那年底的时候，我们年底都去北加州参加那个 Forerun 的那个 conference，那个特会，大家有没有人去的啊？过去每年都办啊，夏天冬天，那 Christmas season， 那我们全家都去，那一年去， 哇，吃得非常的饱，就像在那一个青草地那安息的水边一样，哦，非常的饱足，吃了零粮，而且又是过节嘛，一月一号过节，哇，也胃也吃得很饱。一月二号我就去 LA Fitness 去那里运动，在那里运动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广播喇叭响，他说 Mr. Zhou， 他说如果你听到这个 announcement，赶快来到前面柜台 front desk， you have an emergency call。 哇，我心里一紧张，哦，谁要找我？我就去到前面一听，电话对面是我女儿，我女儿说 Daddy， 妈咪现在他在 breathing。 我说 What's going on？ 他说他在 breathing， 所以我就赶快赶快就冲回家。当天 Amy 就在这里啊，我太太就送去 emergency room。 好，一月二号这一进去一直到一月三十一号才出院，经过一个很大的手术，很长的时间，牧者啊，牧师，我们的朋友都来看守来祷告，最后当然剩下我一个人，手术还在进行啊。到了天亮的时候送到了病房，他在那里生命与一个死亡在征战，那死因让他也看到，那抽屉好像要吞噬，但是就在那一个过程当中，很长的时间在医院里面一个月，然后回到家里面不能吃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个水饺，这样维持了几个月，而且有一个机器在旁边，你要起来走路吗？那个机器也要一直牵着走，六个月的时间。但是就在这一段的时间，好像是在一个死因幽谷的当中，神在那里帮助了他，神在那里维持他。他虽然脑子非常的不清楚，一个星期出来在医院里，我谁都不认识，我都不认识。那护士说，Mrs. Zhou， 这个人是谁？还好，他说，He is a good man。他是一个好人，我还是一个好人，你知道吗？你要听到人家对你评价的话，就像这一种非常天真的小孩子对你的评价，那就是一个真的评价。好，心里还有点安慰。虽然三十天每天晚上连睡觉几乎都没睡，都是穿着衣服在睡觉在旁边，但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他经历这一个死因的幽谷，但是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神在那里说，女儿不要害怕。他好像在那里要在征战的时候，不是他在征战，而是神为他在那里征战。他好像心里说，神啊，这种事怎么会落到我呢？我才参加一个特会回来，应该是享受那一个特会的丰盛的时候，怎么会进到了医院，而且是时间这样的长。神用一首诗歌在那里安慰了他。我要请那个 Monica 放下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他过去没有听到过，这是去那个特会的时候，在 bookstore 你可以试听那个 CD， 郑小梅的诗歌，为何对我这么好，才听过一次，但是在他整个经过死因幽谷的时候，神那一首诗歌每天在他的嘴巴里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放下，没有的话也可以，那好，没关系。这一首诗歌唱到他说，虽然我走过那凄浪的人群我也踏遍了海角天涯但是我找不到有一份爱像耶稣一样。耶稣他可以来安慰我们，耶稣可以来怀抱我，因为耶稣他的爱情 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美好。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后神就安排那些天使那些护士啊，后不是来照顾他，来跟他祷告。有些护士不是他那一班的，也每天跑来为他祷告，甚至那推车的在电梯里面，他说我来为你祷告，神就这样的安慰他。在那里神的同在，神的安慰，让他可以走过来，让我也可以走过来。这诗歌里面说，虽然我不好，但是神你却听我每个祈祷，不管是在早晨，在伤心的夜里，但是你还是对我这么好。好，我们来听下来。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赐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 他就是我们的神， 爱的为我降生， 他爱我们爱到底，甚至在这一个死因的幽谷，神扶持我们。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因为耶稣基督他那复活的生命，那宝贝放在我们这一个瓦器当中，要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自己。好像我们四面受敌，好像有很多的压力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说我们却不困住，因为神成为我们的解救者，他要帮助我们走过这一个困难，因为这是在我们蒙福的道路里面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有时好像心中为难，我们有很多的疑问，神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发在我的身上，发在我的儿女的身上，发在我的另一半身上，发在我的家庭里面呢？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我们不会丧失一个信心，说神要经过这些试炼带领我们进到一个高地，甚至我们有很多的逼迫，但是神永远不抛弃我。虽然我们被打倒进到了手术房，但是却不致死亡。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故事，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这个就是神要与我们相遇的一个幽谷。因为在这个幽谷里面，牧羊人带着他的羊24小时看护那羊， 爱24小时，那羊与牧羊人同在。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与神一起同行的目的。当苏拿密女 Shulamite 那个 Son of Sons 歌中之歌，所罗门歌中之歌，苏拿密女在那里享受神的爱情的时候，哇，神的话语在那里亲吻我，就像我在一个青草地上面一样。那耶稣我的良人，就像那树林当中的葡萄树，我在下面可以享受这一个果子，我在这个下面可以纳粮得到饱腹。但是有一天，那良人穿山越岭来到那苏拉密女的身边，来到你我的身边，说冬天的雨水已经止住了，现在已经是春天，已经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那无花果的果子也要成熟了，那葡萄树的叶子也要开花的时候，我们起来跟随神一起来行走。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故事。行走到那里，良人在那里说，我们要离开黎巴嫩，离开那舒适的地方，离开我们觉得很安全的那个地方，要进到那黑门山的高峰，那高山，那黑门山。他说，从那狮子的洞中，从那包子的山，包啊，包子的山上往下看，看什么？看到那困难已经在我们的脚下，看到什么？看到我们已经得胜。因为当你可以站在那包子上，可以进到那狮子洞的时候，那些吃人的东西一定已经被杀掉，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得胜的神。所以在诗篇23篇第5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讲到，神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个宴席原来意思就是一个 table， 那一个 table 要来预备那一些丰盛的饮食。因为这个 table， 当你预备丰盛的饮食，你可以在那里坐下来吃喝那一个宴席的时候，那表示你已经得胜，那仇敌，那敌人，那一个困难已经在你的脚下，因为你上到了那一个高原，因为你上到了那一个高原。在这个高原上面有狮子，有老虎，虽然有豹，但是神为我们征战，神为我们挪去那外面的那些敌人，那给我们要有一个在高原上面的一个环境。在这里继续讲到说，神你而且用油要膏我的头。在这里就有一个故事，弟兄姊妹，当羊被带到那高原的地方，那高原不但有狮子，有老虎，有豹，那里还有很多的虫啊，还有苍蝇，那些虫它在羊的鼻子里面啊，会寄生，会产卵，而且就生出那些小虫在羊鼻子里面啊。如果你鼻子里面有东西的话，肯定不舒服，那羊也没办法有手可以动，所以它在那里就擦擦擦，这样擦鼻子去顶哦，顶东西啊，树啊或者怎么样哦，结果就飞就流血就很多。那牧羊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一瓶油要浇在那羊的头上，当那些虫闻到这个油的味道的时候，这个虫就要离开，那个虫就不再寄生在他的身体里面，那个虫就要死掉。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当我们进到那生命高处的时候，不但是外面的敌人，神要帮助我们挪去，外面的困难神要帮助我们挪去，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虫，生命里面的那些肮脏的东西，神要将那圣灵的油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就要离开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圣灵与洁 情欲征战，就是圣灵与我们的肉体征战，是我们的脾气吗？是我们的嫉妒吗？是我们对人的不满吗？是我们一个小心吗？是我们的一个不满意吗？是我们一个害怕吗？神说他圣灵要充满我们的时候，这一些软弱，这一些属肉体的都要离开。这个就是用油膏了那羊的头，用油膏了我们的头。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让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让那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东西给挪去。所以这个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样一个更新的工作，而且做一个弥补的工作，做一个修补的工作。当这个油浇在你头上的时候，当这个油要浇在你一个杯子里面的时候，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如果你的生命是有破口的，如果这一个杯子是有破口的，这个油就会流掉。但这里他说到，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不被满意。他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再有破口，我们的软弱不再存在，我们的胆怕胆小已经出去，因为这些破口已经没有，以至于当这个油浇灌下来的时候，我这个杯子可以来沉积，而且不断沉积，而且可以满溢出来。满溢出来就是说，这一个油可以从这个杯子我的生命当中给彰显出来，从我的生命当中流到我的周围，流到你的家庭，流到你的儿女，流到你工作的地方，流到你的邻舍当中，以至于那蒙福的人生，所给你蒙福的人生，你那蒙福的人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就是上到高原的故事，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蒙福的共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他把我们放在那青草地上，安息在青草地，那躺卧在青草地，饮用那生命的活水，而且神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可以起来，生命可以成长，与神一起同行，经过那死荫的幽谷，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害怕，而且神的杖、神的竿都可以安慰我们。那个杖是要来对付那些野兽，那个竿就是神可以将我们，当我们要赤脚的时候，神把我们再勾回来。以至于我可以说，在敌人的面前，神为我们摆设了宴席，因为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人生，而且神的恩膏的油浇灌我们，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软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而且我们可以不被满意。我相信这个就是你跟我在这个中国新年里面所要求的那个福。神要祝福我们，神要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直可以进到我一生一世，就像那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那里朗读那诗篇23篇的时候，因为他经过了他人生所有的道路，他可以在那里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他就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可以直到永远。因为当你住在耶和华殿中的时候，你就在那里领受，你就在那里看到雅各的天际，你可以上去领受神的恩典，你可以上去领受神的意志，你可以上去领受神的恩典怜悯，你可以下来，你上去将天国带到这个地上，你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所以这个就是大卫所做的诗歌，诗篇23篇。 但大卫他的一生经过很多的苦难，他在仇敌追赶当中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一首诗歌，诗篇27篇，我们这个星期就要读了。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问，求谁？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牧者，我的好牧者，我的大牧人，我的牧长，我仍然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经过所有的试炼，经过那是因的诱惑，上到那更高之处，在神的殿中张扬他的美德美容，张扬他的恩典，在神的殿中询问他，跟神的殿中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这个诗歌，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Benny Crosby 的故事。那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一位女士 Benny Crosby， 她出生在19世纪，她一生活了多少年，算下就95年了，活了95年。她小的时候非常的不幸，他在一次医疗眼睛的过程当中，医生就给他使用了一种药，就让他的眼睛就那个失明，就看不见。那在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就是今天来说是一个单亲的家庭，他的妈妈来培育他。他妈妈的妈妈，他的 grandma 在那里帮助。我要请敬拜团上来。好像这一生没有了道路，好像这一生没有了希望，因为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当其他的孩子在那里看到那这个世界那样的风采多姿，可以在学校里正常的学习，但是他不能。更惨的是，他的妈妈一个人在那里辛勤的工作，要积蓄一点钱到纽约大城市去，让一些好的眼科的医生来医治他的眼睛，一生的积蓄带去纽约。但是医生花了这些钱都花掉，医生最后的结果说，这一个孩子一生就没有办法再看见。他在回来的路上，坐在马车上面，他的妈妈非常的悲伤，好像这个孩子前面没有了道路，没有了希望。但是那次恩赐怜悯慈爱的神就在那一个时候向他说话，说，孩子，你不要害怕，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经过了同样的困难，甚至他死掉。孩子，你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你的人生不是一个遭害的人生，因为上帝说他要将他极大的爱，极大的丰富，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赐给这一个女孩。不但他要蒙福，他的人生要蒙福，神给他这样一个蒙福的蓝图，虽然是经过那死荫的幽谷，但是神说带你到高山之处，到那高原，而且孩子，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个过程让菲尼·卡斯比在幼小的心灵里面，神那极大的爱，那极大的恩膏就浇灌在生命里面，在他的一生的人数当中，人生当中，他每天在那里寻求，每天在神的殿中，在那里仰望神的荣美， 向神来询问，他在那里心中每天涌出一个诗歌，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一直到他人生整个人生中间，他做了多少诗歌？他做了至少8000多首，将近9000首诗歌。你算一下，9000除上365，每天做一首的话要多少年？但是神啊，极大的恩高在他的生命里面，以至于当美国进入第二次复兴，就是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进入第二次复兴的时候，他的诗歌被广为在那里颂唱，成为教会里面敬拜神的诗歌。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更新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复兴的年代。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美国有第三次的复兴来到，第三个 Great Awakening 要来到。但是这个第三个 Great Awakening 来到的之前，神说教会要起来，经过这一个蒙福的蓝图，经过这一个蒙福的路程，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达到那更高之处的时候，那一个复兴要带下来，要在丰收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的荣耀要彰显。我们不再成为害怕的一群，我们不再成为软弱的一群。或者你正经历到身体上面的软弱，或者你在财务上面的困难，或者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好像是要破裂，我在服事上面好像很软弱。但是当我们看到历史历代那大卫的榜样，看到 Fanny Crosby 的见证，我们有这样一个确据，说我们是蒙福的一群。因为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已经画出了这个蓝图，这个蓝图是要让我的生命得到更丰盛，那天上的福分，那地下的福分，那地上如养生产的福分，神说都要赐给你，赐给我。这是蒙福的确据。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成为 Fanny Crosby 他人生的一个句号，放在他的墓碑上面。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确据，这一个蒙福的确据今天也在你我的中间。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 我在酒肚里喜乐满心怀，此刻仰望主，尽心等待，满得主恩慈，尽与主爱，这是我心情，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情，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我们再来，这是我的信息 ，My story，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最后一首，我们来。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事。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主啊，这个就是丰收教会的诗歌。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是缺乏。他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息在那水边。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那救恩的伟大，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大牧人，你就是那好牧人，你就是要那再回来的牧长。神，我们谢谢你。神啊，虽然有很多的难处，但是神，我们今天看到你为我们所画的那一个蒙福的蓝图，我们今天要起来，要来行走，要那经过那幽谷，那进到那更高之处。神，我们谢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事，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这个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的人生当中所赐下的天上的福分。因为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将这一个极大的福分向我们显现。亲爱的神，我谢谢你，我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刚强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不讨你所喜悦的生命当中的破口，都要被挪去，都要被补上，因为你要降下那极大的恩膏，要让我们的福杯满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祷告，求你来看顾我们在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肢体，求你来医治吴瑞燕牧师。主啊，求你的医治降临在软弱的身体当中的时候，神，我们要经历你那极大的能力，那复活的能力，要在我们当中看见那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供应我们经济上面所有一切的需要，凡有经济上面需要的，神啊，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你的荣耀，你的供应。主啊，我们在工作当中有难处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视力上面有难处的，你的眼睛有难处，好像看得不清楚，但是神说，那这是一个影子，那这是一个幽谷，但是神说他爱你， 因为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为你而死，他用他极大的爱来怀抱你。他说你是我的女儿，我爱你到永远。真的释放他一致，释放了恩膏的灵，那极大的恩膏，就像给 Fanny Crosby， 在我们软弱的肢体当中。主，我谢谢你，你要让我们从软弱当中得到刚强，所有的疾病都要得到医治，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这是你的应许，这是新年的蒙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那长阔高深的慈爱，那圣灵宝贵师的交通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个别有需要的，你可以继续来到前面，我们愿意为你来个别来祷告。我们今天也准备了非常丰盛的爱宴，我们在这里欢度这一个中国的新年，哈利路亚。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不要客气，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同工，我们一起来为你来祷告。 Thank you.